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用美好前景、实际成效、优良作风凝心聚力。 清华北大等30多所高校公布本科一批分数线，本科一批高分落档考生大幅减少。 房山周口店猿人洞发掘又有新发现，70到20万年前生活过的北京人已经会用火。 今年以来最强降雨来袭，大部分区县旱情缓解。 房山公安局介绍，本次降雨到目前当地没有人员伤亡，网上所传视频不是这次降雨。 本市今年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0160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7号，市委市政府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进一步深入分析，把握当前形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各方面工作。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我们已经进入疏解功能谋发展阶段，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定信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让群众看到疏解与提升的实际成效和好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郭金龙强调，我们工作中要把握好4点。一是充分发挥创新示范引领优势，二是着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三是切实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四是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王安顺强调，下半年要做好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12五画上圆满句号。一是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二是着力保持首都经济平稳增长，三是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和高端产业发展，四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五是深入治理大城市病，六是不断优化城市发展格局，七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郭金龙最后要求，要夙夜在公，心无旁骛，确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世界田径锦标赛圆满顺利，高质量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和13五规划编制工作。 记者17号从本市高招录取媒体开放日上了解到，由于实行考后大平行的志愿填报方式改革，今年考生高分落档的现象大幅减少，本科一批前4个志愿高校的满足率接近8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位于中国石油大学的高招录取现场戒备森严，为了让考生尽快看到录取结果，50多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时刻保持和各高校招办的沟通。现场负责人文燕说， 我们现场呢分几个组，最核心的是录取检查组，重点是看退档。有一个学校是因为他按这个105提档之后呢，他有2个要以总分低的理由退档，那我们跟学校沟通不同意，然后学校也都录了。 今年共有167所院校在京参加一本招生，计划招生14861人。北京教育考试院新闻发言人臧铁军说，平行志愿改革减少了考生志愿填报风险，增加了录取机会。 高分落档的现象大为减少，比如文科630分以上的未被投档的考生仅有3个人，6个志愿都填高了。理科呢，650分以上没有被投档的考生只有24个人。在这个6个平行志愿中，前4个志愿高校满足率接近80%。 另外，今年本市首次在市属高校实施了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招生。从录取情况看，一本高校城六区的计划完成情况较好，二本高校以及郊区县的生源略显不足。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说， 双培外培不仅仅是一个招生的模式， 它是一个培养的模式，是学生进校以后校际之间穿越边界的联合培养。这样的一个新的教育产品，肯定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学生啊学校在认同和看待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这个方向肯定是要坚持的。 本科一批第一轮投档录取结束后，对于个别高校不能完成在京招生计划的情况，市高招办还会组织一本线上未录取考生的志愿征集工作。本科一批的录取工作7月22号将全部结束。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本市高招本科一批录取工作17号正式开始。今年清华、北大在京录取分数线都再创新高，其中清华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为677分，理科录取分数线为694分，分别高出一本线98分和146分，比去年分别上涨7分和12分。北大一批文科提档线671分。理科提档线693分，也比去年上涨了8分和10分，高出一本线92分和145分。除了清华、北大外，今年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有高校招办负责人分析认为，投档线的上涨与今年实行大平行志愿和考后知分知位知线填报志愿有直接关系。平行志愿让考生的志愿命中率更高，也更敢于拼相对高一点的学校，从而推高了高校的投档线。另外，今年还有多所高校在京扩招优质生源，其中北邮扩招幅度最大，在京理科计划比去年增加21人，达到176人，录取时最终按照120%提档，又扩招36人。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17号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本市几乎所有的初中学校都有毕业生通过名额分配进入优质高中。和示范高中预估的统招录取线相比，大多数示范高中的名额分配录取线差距不大。不过有部分示范高中在一些区县投放的市级统筹计划录取分数线仍有一定差距，其中两者之间分数差距超过50分的考生全市共有320多人。未来高中生源多元化将成为高中教育的新常态。对于名额分配录取进来分数较低的学生，也有部分示范高中计划实行分层教学，结合这些孩子的需求制定教学计划，但不会单独编班，让他们和全年级学生同步发展。 周口店猿人洞抢救性发掘又有了发现。周口店遗址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成果昨天发布。据介绍，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曾经在猿人洞内生活过的北京人就已经能够控制用火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西坡面的发掘现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双全指着正在发掘的猿人洞第四层告诉记者， 有人类早期的工具、石制品，还有动物化石，包括中古大角鹿啊、猎狗啊、直立犬啊等等。北京猿人以它们作为它们的肉食资源的补充重要来源，所以我们第四层才是真正北京猿人的生活状态。 本次发掘中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清理过程中火塘、原地烧结土等古人类用火遗物遗迹的密集出现。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高鑫介绍， 我们经过就是实验，有一处疑似火塘的地方燃烧的温度能达到700度，长时间集中燃烧才会发生的温度，因为一般的自然的火要是烧过的话，达到的温度最多达到300度。 近30年来，部分西方学者质疑北京人用火及保存火种的能力，提出作为古人类用火证据的烧骨、烧石、灰烬可能是从洞外被水流冲入的。高鑫说，这次清理的成果驳斥了这些质疑。 这种地层里出土的这种材料带有更多的原生的一种信息，不可能是被水给冲进来的，因为你要是水在这活动，它会留下一些水平的一些层理啊，这些骨骼啊，还有其他物质，它有定向的一种排列，那它怎么在这里？那就是原地产生的。 为了获得北京人用火的确凿证据，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队使用了更先进的仪器，对北京人是否用火的证据进行了重新检验。 那个很多人质疑以前的分析结论，就是因为你那些技术手段可能不能达到一锤定音的这种效果，就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先进的一些仪器设备，你比如说电镜就可以对提取的地层，甚至说这个碳化的黑色的骨骼，它的一些成分，肉眼根本看不到的物质，把形状提取出来。 目前本年度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将持续到10月下旬。 从16号白天到昨天上午，本市迎来入汛之后最强降雨，房山和门头沟首发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积水，但是这场雨也使全市大部分区县旱情得到缓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16号白天到昨天上午，京城迎来今年最强降水，最大降雨点在房山河北镇为228毫米，最大雨强点为朝阳和平西桥，一小时下了70.9毫米。降雨过程中，市气象台发布入汛以来首个暴雨黄色预警，房山区和门头沟区也首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暴雨中，全市多地积滞水严重。市防汛办汛情通报显示，朝阳区金泰铁路桥、燕沙桥、海淀区世纪潭道路、丰台区西三环立泽桥辅路等9处出现短时积滞水，目前都已经排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短暂停歇，昨天晚上降雨继续，从16号上午8点到今天凌晨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0.4毫米。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表示，本次降雨受高空冷涡和低层东南风急流的共同影响，特点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入汛后，北京降水偏少，经过本轮降雨，目前大部分地区旱情缓解，但通州、顺义、大兴降水少，旱情仍未解除。市气象台提醒市民，今天白天本市仍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19号到25号，本市仍多雷阵雨，气温偏低。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市水务局17号发布重点河道水流运行平稳，北运河北关分洪枢纽分洪闸开5孔0.5米，泄量100立方米每秒；榆林庄闸开6孔0.5米，泄量110立方米每秒；杨洼闸开5孔0.5米，泄量74立方米每秒。城市河湖泄洪道闸采取南分洪措施，分洪流量20立方米每秒。高碑电闸最大流量32.8立方米每秒，目前各重点河道水流运行平稳。房山区河北镇6村500户1000多人转移，门头沟区王坪镇转移8村53户117人，准备转移6村一社区145人。受强降雨影响，门头沟区军庄6环路桥下、三家店村、区殡仪馆路前、惠民家园小区、龙泉花园小区、永定镇何各庄等处积水，丹里路口至下尾店局部塌方，有关部门已经进行排水和道路抢修。 根据北京市防汛办发布的消息，本轮降雨造成北京西部局部灾害，西三环立泽桥路南、丰益桥出现积水，排水集团已经现场处置。受到强降雨影响，房山区良乡自量车被泡，杏园发生一处塌方，109国道发生6起崩塌灾害，石景山区金顶山路也出现山体崩塌，现在已经紧急处理完毕。相关区县对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 据房山公安分局介绍，在暴雨后3个小时内，房山警方共接到61起求助警情，其中居民家积水43起，车中被困9起。大部分险情已被排除，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房山警方发现朋友圈网上所传视频为2012年7月21号视频，并非昨天大雨。 市交管局17号通报，针对当天出现的降雨，北京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等级上行方案，对149处下凹桥区逐一制定个性化维护疏导和应急保障预案，对103处易积水路段，交管部门部署警用清障车55辆、社会清障车49辆现场备勤，对59处重点桥区路口部署交通民警和排水抢险力量联合备勤。 17号，北京迎来今夏最大的一场强降雨，公交集团迅速启动雨天应急预案，全系统各防汛应急分队50多部抢修车和1000多名应急队员到岗，做好应急运输和抢险准备。针对当天早高峰，公交集团将早高峰提前到6点半，增配200部机动车，采取增发车次、加密发车间隔的措施，方便乘客出行。 17号，记者从市消防局了解到，从7月16号22点本市强降雨天气开始，到17号中午12点，北京市119指挥中心共接报警情125起，其中消防官兵参与抽水作业83起。 下周二之前，本市仍会有强降雨天气。消防部门建议广大市民本周末不要做登山等户外活动，以免遭遇山体滑坡等不测情况。 市气象台昨天晚上22:35再次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到今天早晨5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来了解一下。吴思你好。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降雨截至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昨天晚上开始一场降雨再次来袭，监测显示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雨量为18.5毫米，城区平均28.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昌平沙河，达到112.1毫米。这次降雨雨量的分布仍然是不太均匀的，昌平、怀柔、延庆和海淀局地都出现了50毫米以上的降雨，全市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都在25毫米以下。市气象台也在今天早上3点左右升级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早上8点，全市的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2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的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早上有轻雾，目前本市的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在1到2公米，加上雨天的道路湿滑，早上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吴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周末是否还继续有降雨呢？ 今天白天北京还将有雷雨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一个是刚才预报的今天早上，另外呢今天午后到前半夜也有雨，降雨以中雨为主，局地伴随大风和强雷电，其中房山、丰台、大兴、石景山、海淀、东城和西城出现强降雨的可能性更大。另外明天呢也还会有雷阵雨天气，这两天降雨特点都是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或者暴雨。由于适逢周末，雨水对市民的交通出行可能会带来不便，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防范低洼处和易积水路段的积水。同时道路湿滑呢，外出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就是强降雨还可能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到山区游玩。 再见。好，谢谢吴思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为了应对夏季电网大负荷考验，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将在全市25座220千伏及以上室外变电站启用智能机器人巡检设备，并综合其他高科技手段，确保电网的平稳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那个就是机器人， 对对对， 它有多高呀？ 在机车里220千伏室外变电站，记者见到了一位智能巡检机器人，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电力大白”。穿梭在高压设备遍布的变电站里，靠四轮助力行走的大白，瞪着双萌萌的大眼睛，时而抬头，时而扭头看看，憨态可掬。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公司工程师严山告诉记者， 它是两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是用来咱们实现人眼巡视的，完了另外一个摄像头是实现热成像测温的， 拍摄了之后就传输到， 它是通过无线网传输到咱们楼上的那个主控的电脑， 实时传送， 对，它实时传送的。 严山说，在夏天变电站高负荷工作很可能会对电力设备造成影响，大白能够及时捕捉到设备的气体压力、油位等数据，测量其温度，辅助运维人员快速查找设备缺陷，给其治病。而相较于人工巡检，大白的巡检密度也增加了， 2天1次日间的全面巡视，2天1次夜间的全面巡视，交叉进行。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运检部工程师郑秀玉告诉记者，在雷雨等极端天气下，像大白这样的机器人依然可以替代人工对设备进行巡检，能够降低人身伤害风险。 今年夏天呢，我们还要计划再应用到25座220千伏及以上的变电站，相当于我室外的变电站能全部覆盖。 记者了解到，国网北京电力还将通过直升机、无人机和人员地面巡查相配合的立体巡检方式，对度夏重点输电线路进行巡视，同时还将在全市地下、半地下变电站及配电室扩大加装溢水报警系统，通过科技手段的运用，确保电网的平稳运行。 市环保局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市移动源执法监管情况，重型柴油车已经成为本市机动车主要排放污染源，然而今年上半年有400多辆柴油车被查超标排放却无法被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截至目前，本市机动车保有量554.9万辆，其中重型柴油车22万辆，虽然只占总量的4%，但却成为机动车排放主要污染源。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副主任厉岭南介绍说， 北京呢 PM2.5 里面机动车呢占了31.1%，在 PM2.5 里边呢柴油车呢占了90%。 目前柴油车的检测基本靠人工，执法人员天天夜查，检查量只有汽油车的1/10，但是被处罚的车辆却跟汽油车对等。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监察科科长高原拿出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总共处罚超标排放车辆3674辆，其中一半是柴油车，而这一半的柴油车里面有将近1000辆是外地车。 外地车如果我拦下几辆车以后，有个人的有单位的，个人的我们通过教育放行，这样的话整个车主来说他也有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就我们大家都超标，凭什么把他放要罚我。 那为什么同是超标排放，有的罚款，有的只是批评教育呢？这也是高原和他的同事们最来气的地方，因为法规的缺失，他们无法对外地个人进行处罚。 从简易程序来说，对个人执法额度不能超过50。我们车辆超标最初期我们是100，在新的咱北京的条例实施以后，我们现在是300到3000。那么就是说，照我的标准，我最少罚你300，那50我是没办法处罚，而且我罚300呢，又违背了对个人不能超过50的概念，等于这是从法律上来说是个矛盾。本身车辆的话，我可以跟您走一般程序，因为您要参加年检，肯定会来找我做一般程序。但外地车辆，我给他发完单子以后，他拿上他就要走了。对外地车的检查，个人的车辆的占比也接近40%左右吧。 好，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17号发布2015年北京市19个行业的工资指导线，其中最低工资保障线20160元，是按今年4月1号起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720元以及前3个月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560元综合计算的年度水平。 2015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启动以来，截止到7月16号，北京市慈善协会及区县慈善协会共接收5618家单位、68万多名党员、14万多名群众捐款4400多万元。 从17号开始到8月底，北京轨道交通安检实物展在9号线六里桥站开展，其中花露水、止汗剂成为近期安检违禁品中主要物品。据介绍，发胶、止汗剂、防晒喷雾等高压罐装物品属于易燃易爆品，而花露水因为含有酒精成分也属于易燃物品，不能带入地铁。 北京市教委17号发布面向社会征集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和活动项目的通知，今后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博物馆、企业、社会团体等单位都可以参与本市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课程。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1摄氏度。具体报时，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并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暑期虚假兼职诈骗高发，大学生切莫上当。7号线垡头站迟迟不开通，地铁甩站到何时？下面是详细报道。暑期来临，虚假兼职诈骗案高发。360网盾数据显示，6月中旬至今，共收到网络兼职诈骗类举报855起，涉及总金额近148万元， 自2014年，网络虚假兼职方案数已经超过虚假购物和退款欺诈，其中大学生被骗占比高达50%。这类诈骗运用了何种手段？大学生如何避免网络虚假兼职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的报道。 小杨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名大一学生，今年5月，他把目光投向了网络兼职。第一份校外兼职是打字员， 他会让你联系一个 QQ， 发给我一个表单，填写相关的个人信息，我们会给你发一个验证码，发回来，就相当于在我们系统里面登记了。 开始并没有要小杨的银行卡密码，这是他放松警惕的第一步。 他会给你预付工资，我当时接的是1000块的，他给我预付500，然后我把我的银行卡号告诉了他，中间还问了我卡上有多少钱，如果钱太少的话，他系统会停止打进去。 接着对方指示的一系列操作却让他一共被骗了1500元。 他就给我发验证码，我发回去之后他就说坏了，我们的系统出了问题，我们会把验证码重新发过去，你会再试一下。但是后来试了2-3次，他都说卡住了，你卡上的钱已经被冻结了，卡上充500块，然后我这次充了500，卡上的钱的确不见了。直到我上 QQ 之后，发现他把我 QQ 删了。 360首席反诈骗专家裴志勇工程师介绍， 刷钻兼职，到某个网站上去购买东西，说你买100块钱的，我返给你105块钱。第二种就是我们需要招打字员，你骗子会说我们因为将你打的内容是属于保密的，交一笔这个属于这个滞纳金或者是押金。骗子就把押金骗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属于这个加盟诈骗，但是你要需要付一笔加盟费。 裴志勇工程师建议大学生， QQ群里边有人喊话说我有什么什么兼职你来做，这种东西呢99%都是诈骗的，刷信誉、刷新闻、刷钻，这类的兼职100%都是诈骗。 自己的银行卡号和手机收到的验证码都不能透露给陌生人。此外，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发起建立了网络诈骗全民举报平台猎网平台，市民发现网络诈骗线索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家住垡头翠城小区的肖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从去年12月28号地铁7号线开通，到如今已经过去7个多月，但是小区附近原本规划建设的垡头站却迟迟不能投入使用。不少居民都盼望垡头站能尽快开通，享受地铁带来的出行便利。 地铁7号线呢都通了7个月了，可是我们这垡头站一直就封着，也不能开。马路那边那个出口没有修好，地下全弄好了，据说垡头口早点建成啊，这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都5-6年了，就因为这那个口没建成，所以整个这甩站呢，7号线去年12月28号通的，可是我们到现在我们眼巴巴的，我们这个垡头站就不能用。垡头地区的老百姓的不少啊，每天早上公交简直挤都挤不上去。 热线编辑联系到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既然他现在已经建了，现在开始建，他肯定以后会开。一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口的话是不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的，交通委员他审核他也不会让您过的。地铁站想开通的话，必须得具备2个口可以正常进行运营的。然后呢，第二呢，还有就包括您拆迁的问题，建设方面和占拆迁部门一直在积极的沟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现在还是在正常的建设过程中。具体的话得看它现场的情况而定，现场什么时候能建好了，然后正式具备了，肯定会开的。 热线编辑又把问题反映给朝阳区住建委重大办，工作人员表示会予以记录和反映。 我们只能说这个把这个问题帮着你反映上去，帮着你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开通不开通它都有技术要求的，什么样什么情况下能开通，什么情况下开不了通。 今年初新闻热线曾报道，地铁垡头站因北侧出站口征地拆迁问题需要修改规划，垡头站暂缓开通，转眼半年又过去了，开通仍然遥遥无期。垡头站附近分布有垡头西里、翠城新园等多个人口众多的大型社区。此外，垡头路、化工路等路段因早晚高峰也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而地铁无疑会有效疏解当地的运力压力，改善交通环境。对于地铁站迟迟不能投入使用，有关部门表示能就此反映一下，希望不止于说说了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星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银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